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在首先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关注一条有声消息。今天下午，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传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呢，该剧将于9月21号到25号在国家话剧院的剧场首演。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打造的作品，话剧《传歌》书写了特区人民的青春与爱情，咏唱了建设者的奋斗精神。编剧刘慎介绍了故事梗概及创作感悟，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以沿海的经济特区的一个小渔村为背景，在这个渔村里生活的几代人的故事。那主人公呢，是一位这个靠海为生、靠勤劳致富走上这个富裕道路老渔民。在这40年来，他们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爱着什么，他们奉献了什么。这部戏呢，我觉得不单单是献给我们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40年光辉的这个路程的，也是献给这些在特区建设中，在这个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中那些平凡而伟大的那些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歌所想表达的。 我们再来关注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日前正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长靴皇后》首演于2012年，讲述了一个追寻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的普世故事。本次《长靴皇后》演出由百老汇巡演版原班人马带来，演出将持续到9月6号，欢迎关注。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8月31号起，年代剿匪剧《打土匪》将登陆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该剧呢由黄克敏执导，李京东、于洋联合编剧，万思维、周一彤领衔主演。该剧呢以解放初期广西剿匪故事为背景，讲述了桂北茶城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粉碎敌人阴谋，保护一方安宁的故事。 四个嬉笑玩闹的问题学生，当他们韶华不再，步入老年大学再度学习的时候，在课堂上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产生怎样令人捧腹的笑点？四个挚爱相声的年轻人，当他们站在相声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经典节目，遥想着自己老去的岁月时，又会是怎样的状态，有怎样的感悟？相声剧开讲了，不到一米的观演距离，让你看得清演员的每一个细微眼神流转、表情变化，你的一颦一笑左右着演员的表演。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跨越30年的时光，让你为心中的最爱再一次热血沸腾。 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刚才我一听爽介绍我们这个今天的项目叫相声剧开讲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四位嘉宾，要是他们开讲了，我觉得就没咱俩什么事儿、 哎、咱俩可以出去了、 哦、我觉得是 在节目开始的前一秒钟哈、啊、这四位还在热烈的讨论着、 哦、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俩就属于插不上话那种， 完全进入不到他们的状态当中。 对，哎，但是呢，我也在想象哈，如果说四位相声演员过了几十年之后，当他们年纪稍稍大一点哈， 哦，是吧？ 会不会 现在也不小了？ 好嘞，就是咱俩也可以出去了，我觉得。这样还是先来请出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哈，来请出大斗相声演员李云飞，欢迎您。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嗯，我们再来请出演员叶鹏，欢迎您。 大家好，相声演员叶鹏。 嗯，我们再来请出演员李丁，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李丁，在我左手边的是叶鹏，右手边的是李云飞。 不用你介绍，你详细点。 视频有视频，照顾视频， 对对。 这左手跟右手是有什么梗吗？ 有一个慢动作嘛？ 对对对对对，好嘛，还得转起来呢， 还得画个圈儿。 还有一位呀、 啊？哎，还有一位，我们再来请出吴启申吴老师。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吴启申。 嗯。哎呦，就是真的，我觉得每次相声演员一来就特别热闹了。 是是是是，哎呦天哪，我觉得我们直播间都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儿。接下来就把50分钟的时间交给四位帅哥，来，你们可以开讲了。每个人从第一开始咕咕坠地，一直说到现在，事业有成 啊！ 你咕咕坠地的事儿，你不能问我，你得问我奶奶去。 好，那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啊！ 啊，我们外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棒的， 特别招摇的， 对，特别招摇的 相声节目的主持人啊，大鹏老师。 就是他的动作让我觉得现在咱们缺两根香蕉， 喂猴来了。 来，今天来肯定是有一主题，对不对？ 对对对。 啊，为了宣传咱们的相声剧开讲了。 嗯。 其实之前也经常来我们节目介绍哈，自己新作品啊，参加的比赛啊什么的。但是这次，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啊？ 这个是不是还是这个？我简单先介绍两句，然后请我们主创人员李丁来介绍。 哎、咱们让那个叶鹏老师多说两句。 这样，咱们让 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吴启申老师，你可以给大伙儿。 和四人都不知道。 是是是， 会不知道？先把机会给你，你先说。 我 又绕回来 了。我先说啊，它是两个时空之间的一个穿梭，一个是30岁的我们，一个是60岁的我们。30岁的我们呢，站在台上给大家说相声。 嗯 啊，60岁的我们呢， 不一定有了就。 别去呀！ 不是不是， 别有。我们四个进入了一所老年大学。 哦 啊，老年大学里面学的呢，就不是那些学科知识，这都是大家熟悉的。老年人呢、啊，叔叔阿姨们上老年大学学的国画啊， 啊， 什么 手工啊、 摄影啊、 嗯、 手工啊、老年合唱啊、 广场舞 啊，对，跳个舞啊，就都反正这种形式、 哎。广场舞这个形式其实应该可以写进去。 对对对。 反正现在还没有， 嗯， 反正提醒我们了。 好嘞， 哎、坚决不会付给你的稿费。 气死我了呀！ 不，还是应该付给人家的。 付。 对对对，把我们这个票款的 百分之零点零。 二位， 得了吧，您这四位请我吃顿饭就行了啊！ 对，您猜一猜，我们四个里边谁是学生，谁是老师？有一个当老师的， 有一个当老师的呀。 对对对， 你肯定是学生啊！ 对对对， 为什么 吧？ 对，为什么您觉得他肯定是学生呢？ 他不都博士了吗？都。博士号了还是？ 对，我博士，所以我应该当他们的老师啊。 谁说的？你要当博士，其实就是说明你没有学够。 对，我也觉得是，学无止境， 一直沉浸在学生这个身份。 哎， 而且眼巴前这博士这词儿还比较敏感，尤其你又姓李 啊，对，李博，我还是个说相声的李博士啊， 咋整？ 那爽，你给我们猜猜，你觉得他们四个人当中，除了博士后李博士后之外，剩下仨谁是老师？ 我觉得吴老师是老师。 吴老师是老师， 因为你叫他吴老师， 因为他特别深沉。 对，你看你叫我们三个都不叫李老师、叶老师。 哎，叶老师你好。 对，你看从来都没有见过我李老师。 对，因为你不常跟他们见面。 因为我觉得这个吴老师的那种感觉啊， 嗯， 可能更深沉一些， 一身正气。 相比于他们仨话最少。 是是是是是。 哎， 看出来这话少这没问题，你打哪看出一身正气了这个？ 只不过是这个话题考试啊，他的一种胡言乱语。 哎呀，来吴老师说说呗，这几位学生您最中意哪位啊？最讨厌谁？谁呀？ 哎呀，要说最中意的，应该还是李云飞吧。 哎呦， 因为他基础好啊。 是是是， 哎，他在清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送到我这儿来呢，我一说他就有 啊。 哎呀， 对对对， 已经是因为他已经就是可以跟我沟通了， 深造一下。 他们俩还没法跟您对话呢， 已经可以跟我沟通了，所以我呢可以把他提高提高。这个。我最担心的一个就是叶鹏， 哎呦，为什么呀？ 哎呀，这个学生啊，他如果要是在课堂上一说话 啊， 是盖过一切的。 为什么呢？ 他调门高， 嗓门大， 嗓门大， 大 对，调门又高，嗓门又大。 嗯， 通常呢，以我的经验啊，人的个儿要是太高的话，这嗓音应该低，不是吗？ 是吧？你看，从来大高个一般都是乌了乌了的，他这不是。 啊， 还是滋儿滋儿的， 谁滋儿？ 哎呦，我的天！我们这耳机都炸了，您要再来一嗓子， 就都裂波。 而且，吴启胜吴老师吧，还不是一个吴老师， 对。 啊， 他在里边要一人分饰多角儿， 嗯，哎呦， 啊，然后是不同科目的老师，然后也是不同人物性格、不同人物形象的老师。 哦， 而且呢，我还在考虑是不是还要反串一个老师， 就反串一个女老师， 女老师， 因为我们之前啊有过一版这个开讲了的这么一个形式，在那个形式里面呢，那个是我们四个同学都演自己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的状态和台上说相声的状态。 嗯， 这回呢，我们调个个演一个现在说相声和老了之后的，但那个里面的老师扮演者就是吴启申老师。 嗯， 啊，他在那里边教的是物理。 哦， 英语。 对， 嗯，这个还有啥来着？ 音乐、 历史。 嗯 嗯， 还有个 音乐， 音乐。嗯，这几门课， 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对吴老师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 就吴老师，他除了是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之外，他还是 他真的是 个 老师呢， 话剧演员，就是他有塑造各种人物的 能力。 对，而且他还确实是一个英语老师。 哇， 对对对对对 ，English teacher， What's your name？ 还真是个 teacher， 你看我觉得我特别。 看人看特准是吧？ 对， 其实我们在台下都很慎重的跟吴老师说英语，因为他一张嘴，确实我们都听不懂。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吴老师，您来一段，您让我们也听不 懂 一下， 啥意思？ 这张嘴就绷住了。 他的语音特别的好听， 哎， 因为他是当时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的 口语 金牌口语讲师。 哎呦，厉害了！ 而且那个时候说白了，我这个得实话实说，我是属于那种教学水平比英语水平高的那种。 教学水平、 哦、 哎呀， 我是教学水平确实好于我的英语水平。 你给说两句，说两句， 对对，说两句， 说 两句， 说什么呢？我这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 说一个扁担长，板凳宽，没有扁担长， 要不然你说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也可以。 你看他们说的这都什么玩意， 或者报菜名也行。 英语的绕口令啊。 英语的绕口令，这样吧，我觉得既然要说的话，咱别听热闹。我估计也有这个口语不太好的人，就给大伙儿普及一个小常识吧。 嗯， 好。 嗯，尤其是那个跟美国人对话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的好多学生，他们分不清这个肯定和否定。就比如说能不能这样。哈，他的回答是能或不能，好多学生分不清。 嗯， 因为美国人呢，他不像英国人，他说的是 I can, I can't。 嗯嗯。 啊，所以以后大伙儿记住。否定的是 No, I can. Can. 肯定的是 Yes, I can. Yes, I can. 嗯 嗯， 对， 哎，就 你 在 引擎就是趁劲儿 Yes, I can. 还是基本上听见 Yes 就是肯定， 对 吧？ 如果你实在分不清的话，那么你就说 can 和 cannot。这个是最清楚的。 好， 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英语小课堂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 是的，是的，是的。 下期再见。 好难分啊！这要是去印度的话，一边说着看，一边摇头，是吗？ 说乱了。 哎，印度人的英语挺有个性。 打嘟噜不是吗？ 那他们的发音特别有意思，就是把 R 的音全都发成 L。 嗯， 就比如 Sorry， 他们说是 Sorry，Sorry，Sorry， 对，就这样。然后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 T 的音全都发 D 啊 D 啊，对对对对 对，他问你要票的时候，他不说那个 ticket， 他说 ticket， 这玩意儿听不懂，知道吗？ 确实是另一种。 我告诉你，东南亚国家都有这毛病，泰国什么的，包括 对， 哎呦，你 刚 说这泰国，我就想起来了，泰国的英语，我得听一会儿，我才知道这是英语，因为他前面不是在他先用泰语在 咱们不是说相声剧的。 我告诉你，这叫你们的呗， 吴老师聊嗨了， 对，这就是那个，哎，咱相声剧里也有英语老师是吧？ 哎， 有没有？老年大学不想再学英语，学点这个陶冶情操的课程。 对，所以到时候教教你们音乐嘛。 对对对， 哎，教你们音乐， 哎，你说到音乐，其实又有的聊了， 对， 因为吴老师他还是一个专业的。吉他手兼歌手是吧？ 哎呦，厉害！ 就比如我们想，你可以把这节，你来唱个英文歌。 我 十八般武艺，您是样样精的， 什么都会。 英文歌曲， 唱个英文歌，唱一个啥呢？ 那么多歌， 印度人唱英文歌。 A B C D E F G， 哎，唱两句还真是。 唱两句， 这设备好，能听清。 能。 我还是唱。 平时都拿什么唱？ 都在洗手间。 来一个啊， 嗯， 哎。 Got a love's lullaby in the mother's tears in the dead of night. Better than a hallelujah sometimes. 不唱了，就一句。 哇，哎，那在老年大学里面教音乐，教这个也跳不了广场舞啊。 他不会教我们， 我估计不能教他们唱歌，因为英文这都不靠谱。因为你想，他们估计你们那时候还有牙吗？ 当然有 牙， 有， 还能说话呢。 哎呦，还可以哈，我还想着他们都没牙了。 那还能吃饺子呢，那时候。 对对对， 嗯，都可以，没问题。 哎呦，我告诉你，这就是你们不对了。你说你们剧组啊，多抠啊，是不是？就这么点经费，让我们吴老师一人演多少个角色呀？是不是啊？啊， 这主要是我们四个呀，这个又得说相声，又得。串场 装老头 你拉倒吧，不我串场 你教谁呀、啊、你不得教我们吗？ 这点荣誉不够这四个人分的你知道吗？ 你教我们吗？就是我们在课堂上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性格，像我还是一个就延续了年轻时期的这样一个能耐梗的性格，一说点什么呀就显得我学习特别好啊，你们都不行啊， 引经据典 啊，你们脑子都笨啊，说点什么你们都不会呀，我一下就懂了呀，我是这样。但实际上在剧透一点点，就是在整个这个剧的最后一个串场环节的当中会有一个剧情的反转， 嗯， 会一个剧情的反转，就是会 就不能再说了， 不能再 说了， 但我想问个问题哈、啊、插一句，就是说咱们刚才说到剧情了、说到很多角色了，但几位是相声演员啊，归根结底还是相声演员，那咱们对原来的相声的印象就是往那儿一站，穿个大褂， 对 啊，新式相声可能不穿大褂了，但是也是往那儿一站、然后在那儿说说话就完事了，那咱们这个怎么又出来串场呢？然后又出来角色的等等等等，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它的形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平行时空的一个对话，一个演绎， 就是他的演 他的所有串场环节都是60岁的我们、 嗯、 而不是30年后的我们，你听明白吗？是2018年60岁的我们，而不是 今年就是60， 而不是2048年60岁的，就我们不玩科幻， 哦、 明白、 哦？ 不是说那48年什么样，那我们也不知道。 对对对， 只是现在状态下的我们是那样的。哦、然后这个呢是2018年我们在这儿说相声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的？ 哦、 但是在这两个这个场景转换的过程中，我们会说那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哦、 所以你脑子里会稍微绕一下。 是， 对对，四个串场。的场景都是在这所老年大学里面发生的，我们上了四门课，那么以这个串场我们还要串联四段相声，这四段相声呢就是我们平时舞台上的表演状态，也就是你刚才这个爽爽印象当中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相声什么样，还是站在那儿说，还是站在那儿去完整的演绎一个作品。我们这个相声剧容纳了四个相声作品，但这四个相声作品是用一个完整的剧情来把它串联起来的，来把它勾连起来的，使这四段相声之间有联系有关联 其实我觉得表演对你们来讲也没有什么难度吧，是不是？ 不不不，难度最大。 对对对，对我们对我们剩下的四个人表演难度都大， 剩下四个 还是不一样。而且这个吧，我们这一次也不是，虽然是一个新剧啊，但其实这种形式不是首次尝试， 是 我们原来演过，而且还挺受欢迎的，就是效果挺好的，所以才想把它延续下来。 嗯， 对。但当时好像有李丁没？ 没有， 学生没有， 学生没有。 我们只负责说相声。 嗯， 那个时候串场是另外几个我们 年轻的 团体的 相对年轻的演员， 对他们来演。嗯，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好像让我们自己又完成串场，又完成这个相声。串场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上学的状态吧，好像跟现在的这个 差不多， 对， 跟说相声的状态分的不是很开， 因为你毕竟它差距多不出20年左右， 对，就你十几岁上学，你又不能纯学那小孩那样，那你十几岁十来岁上高中的时候的那种少年感，可能我们不是很好演绎，不是很好演绎，但是老年感可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你老年感进来，这叶鹏咋熟到亲来啊？ 对对对， 啊，为什么这么熟啊？叶鹏， 是本色演出 是吧？现在也都七老八十了是吗？ 不是，他演空巢老人一角。 哎呦呵， 什么？ 那是有体验呀，有生活呀 啊！师傅，谢谢啊！ 我不知道说什么呢。 这老爷子这耳朵还不行，耳力还差点。 对对， 回到办公室见上你，他打招呼就谢谢啊。 啊，叶鹏那天我们照定妆照的时候，叶鹏就是穿着一个 那个就导演啊什么经常穿那种马甲 啊， 四个 马褂啊，就马甲 四个兜的马甲， 对对对啊， 然后戴一个白色的假发， 白色的假发 演老年人嘛，他坐在门口演绎一个看传达室的大爷，演绎的实在是惟妙惟肖，太好了。我看着他，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老啊？我太想看你老了的样子了。 哎，叶鹏，你是怎么抓住这些精髓的呀？ 啊，是吧？ 啊，这种来了， 哎、不是你这个抓住这个精髓啊，主要是观察你身边，你得有这岁数的老人。 嗯、 啊，我长期我因为父母岁数比较大，你知道吧？你就经常观察他耳背的状态是什么样，他是真耳背啊？那你跟他打岔的时候，他怎么跟你打的这岔？慢慢的你观察多了之后就好，就跟像李丁跟奶奶一块生活，其实也经常观察。 嗯， 你身边真得有老人，你得去跟他聊，去跟他一块生活，你就知道他什么样了。再一点来讲，我确实现在有一定的老年痴呆的倾向。 哎呦， 你知道吧？我跟吴老师，我们现在都属于焦虑症严重，哎，有点老年，有点哎。 中年危机， 对了，有一点中年危机。 老年痴呆是没文化， 不是中年危机跟老年痴呆是怎么？ 我给你用个词儿吧，早衰。 哎，对， 差不多这意思吧。 有点 早衰， 对。 哎呦，那吴老师，您这一头的秀发都没了，是不是就是忧虑的呀？ 那天说一顿、 啊，可不嘛。现在说实话，现在真的是，岁数到了吧？ 他不演老人。 对， 他不演老师， 他只演老师。 他演老师，他的老师是一个相对中青年的教师 啊， 让我们四个老头气的都不行了，知道吧？ 这老人要是生气， 就这种， 而且跟老人还没法生气。 对呀， 对， 不能置气啊。 这种年轻人、老态的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另一位主持人，叫尚远啊。这你们就非常 什么呢？ 对， 会有同类比对，但是我会比他更朝气一点。 哦，哎呦，我天哪！ 你快拉倒， 这要开黑吗？这是？ 就是真的，尚远他十几年前就现在这个样子。 哎，我20年前就这样。 对，然后就是人家他刚上 这个有什么露脸的呢？你 不，这是一个未老先不是少年老成的 状态，就状态。他真的，他刚上大一，好多人叫他老师。 是， 就以为就18岁的他就已经呈现出老态来了。 他肯定那时候尝着过什么甜头，估计蹭人家学校老师班车啥的。 哦， 他肯定尝着。 我估计可能是吃教师食堂， 哎， 啊，有小炒， 就是，估计是这个事儿。 这都挖出来了，因为爽为什么有发言权呢？跟尚远啊是10年的同学， 可不嘛？ 哦，是吧？ 一下把我年龄给暴露了，95的， 九对，好嘞，得嘞， 他们13岁就是同学了，是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来了，哇，真是四个活宝啊，是不是哈？ 嗯，而且就真的是话不落地儿。 是一起来介绍大豆相声他们推出的一部相声剧《开讲》，反正是讲了这么半天，我是越听越晕呐。 对，然后既有传统相声，又同时呢加入了一些表演的串场的环节。 哎， 那这样的一个相声剧是不是有一些创新的地方哈？包括会给这个传统的相声观众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体验？ 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哈，马上回来。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2018年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他在一些那个在职高嘛，在职高他这个专业知识文化课专知识相对差一点。那么这些同学呢，就这些同学去了，这些团里的哥哥呢，就分别给他补课，谁擅长什么就给他补什么。我擅长语文，我给他补的高中语文。李丁给他补的 物理， 后来 大龙给他补的数学是吧？ 对对对，陈彦龙给他补的数学。 然后他没找我补英语，因为他是干脆放弃了。 哎呦呵， 结果最后 他也没找我补习， 因为你不负责， 不是我不负责，是我全忘了。 嗯，对，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对。 就你现在让我做高中那个数学试卷，零分， 肯定的， 也不都是零分吧？反正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我看过那个高中数学那卷子，我觉得挺不讲理的。 为 什 么 呀？因为我从小就是那个艺术院校嘛，反正就没学过那些，就是他那题图出的特别不讲理。 因为啊，现在考虑换老师这个角色还来得及。 对， 我想知道那位同学最后是不是都没过呀？都 那个最后这个孩子，他最后成功的考上大学了， 哇！ 所以就我们给他补课补的还 是 很 成功不可没呀。 对对对 对 对， 哦， 就是。 这还 我们几个都没 考上大学了， 爽都听傻了，是吧？居然还这还能考嘞？ 开个玩笑哈，其实我知道，就是，像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来一些相声演员。其实相声演员最不容易的就是他的脑子一定会特别快。 嗯， 就每次我们觉得来其他嘉宾啊，我跟这个高磊 有点费劲哈， 热场很费劲。 就我跟高磊哥，可能我们都是在想办法去给人家挖坑，然后让人家去挑。但每次来相声演员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谨慎，因为觉得一个坑没跑好就被人家给挖坑拿土给埋进去了。 不会。 所以我觉得相声演员可能最厉害的就是咱们说各种挂。现挂等等，所以你们这次安排了四个小的传统的相声，其实相当于是 不是传统相声，是原创作品， 原创的传统形式的相声作品。 嗯，那 什么 也不是。 来，那我们把话筒交给你，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四个段子吧。 对对对， 这个不，首先还是得先说一说，你像我跟叶鹏的这个作品里边吧，叫有一个作品叫《笔墨春秋》， 嗯， 它是承袭着那个老年大学的那个课， 嗯 啊，老年大学教这个书法课呀、国画课呀，哎，我们的相声里边说的也是这个内容， 哦、 说的也是这个内容，就说的是咱们国家的书法演变的过程。因为我跟叶鹏平时都写写书法，对这个知识相对了解一点，我们会尝试着在台上现场写字儿， 哦呦， 也会突破一些形式。 这形式有变化了。 对对对，你像李丁啊，他那个叫《初学相声的日子》，那个就形式上。更不是咱们印象当中的相声， 更不是相声， 那是啥？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来， 初学相声的日子， 初学相声的日子，嗨，因为这个本身这个作品，我们就多想再借鉴一些话剧啊，这个什么其他的舞台剧表演的这种形式，所以就想尽量把我们自己这个相声丰富起来。那就光这一个相声就有很多穿越的点呀。 他那相声里头有很多的蒙太奇， 对，通过灯光的变化， 哎， 到是场景的变化， 对， 制造场景的变化，不同的碎片化的场景拼成一个整作品。 嗯，其实是一个向相声演员自己致敬的这么一个作品。 对， 那这个调度应该很困难吧？很复杂。是吧？ 相比传统相声来说复杂一些， 嗯，要比起话剧， 那就简单多了， 对，就不算什么了，嗯。 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放到这个相声剧里面，其实还挺合适的。 对，它放在我们最后一个节目来表演，叫做《初学相声的日子》。其实呢，整个作品要说的都是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老了之后啊，可能每个人，在，这个身体状况上啊，这个精神状况上，精神状况没什么变化，就身体状况 上啊， 对对，各方面都有衰退了呀，或者是，但是我们一提到相声，我们就会热血沸腾， 嘿，来劲了， 哎，对对对对， 这个， 嘿，来劲了啊， 精神百倍啊， 啊， 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就来劲了。那所以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东西， 对， 可能你觉得我现在已经老了，我心态老，但你心里一定有那么一个东西，就是哎，一提起这个我就 对， 哎，我就 一提起 血都燃起来了。 直播间一提起话筒，你是不是就突然就感觉来？ 是，我就跟你打了鸡血，我告诉你，我就真是， 哎，真假？ 就这么说吧，其实成天不知道腻歪成什么样。 不，我们对于相声还是确实是非常热爱，就 对 一提起要台上台说相声了，我们就想着，真的是想自己说以后。这一辈子说相声有什么 其实 追求啊， 就想着是以后比如六十多岁的时候我们还能一块玩，哎，在北京弄一场相声大会，这相声大会里边有李云飞、叶鹏啊，有李丁，有吴奇深，有我们现在喜欢的这个能玩的一块的这些， 有没有观众都无所谓， 同一代的相声 不行不行其实这一样，你比如说你真正的像高磊哥包括赵爽一样，你真歇个一个礼拜或者是歇个半个月你不直播，其实你现在不习惯， 对， 一定会不习惯。 我一天不直播都不习惯。 对， 真是的。我们领导好像是在听咱节目，你也不至于这么直抒胸臆。 因为天天直播，他天天有钱。 咱们多上咱们北京台的各种节目啊、嗯，因为觉得北京台的这个平台特别特别的好啊、嗯，就是就 李丁老师 满满那种温暖。 李丁老师 听到领导两个字， 领导这会儿你 先听了啊，走了。 刚说什么了？说要相声剧的事 情。对， 就是刚才说了两个了，是吧？ 两个，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有一个作品呢，一定要展现一下我们四个当中叶鹏的唱功。 哎， 啊，这个作品可能是经典永流传或者北京的旋律当中挑选一个，挑选一个。嗯，反正无论如何都是要展现叶鹏。你要是经典永流传呢，主要展现的叶鹏歌曲方面的， 是 歌曲方面的。然后要是北京旋律呢，就展现他的戏曲啊、小曲小调啊这些内容的。 对，但是经典永流传虽然展示歌曲方面的，但是还能够听到戏曲的味道。 对， 你就说我唱歌跟唱戏是一样的就完了。 嗨，其实咱不是有一种形式叫戏歌吗？ 对 吧？ 对，你现在尤其是为什么想展现一下北京的小曲小调呢？现在好多北京的传统小曲小调啊，通过现代的演绎呀、现代的配器呀，然后在一些这个短视频的直播平台上也非常的火。 对， 哎，大家，我第一次意识到，哦，原来。我们觉得挺老掉牙的这个北京小曲儿啊，时调啊，哎， 还那么受欢迎啊！ 一包装完了，还大家挺喜欢这旋律的，那何乐而不为？叶鹏唱的又那么好听， 是， 那咱把它搬上舞台啊，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形式就是叶鹏在场上唱30分钟是吧？ 各唱是吧？不是，我们会有机的把它跟那个包袱啊这个融合起来。就是你比如经典永流传是说什么事儿呢？是。那咱们国家的，从《诗经》也好啊，唐诗也好啊，宋词也好啊，现在的诗歌也好啊，我们都古往今来都有人把它谱曲，把它唱出来，啊，这样一种形式传递给大家，其实便于传唱，便于大家传播。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咱们国家的这些传统文化。 对， 啊，然后因为也是借鉴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就叫经典永流传 ， 对，经典永流传，他们就是把那些诗歌呀什么的谱曲唱出来， 没错， 我们也是干了这么一个事情啊、嗯哦。还有一个作品叫， 李丁来介绍吧， 还有一个《百鬼异闻录》，哎，就特别适合在中元节演的一个作品， 对， 哦， 中元节都过去了， 不，咱那个戏里边啊，我们那个戏呀、是春夏秋冬，他。四幕嘛，他扮演四个老师嘛，是在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来给我们讲课。哎、有一节课的时候，正赶上是那个 中元节 。哎、我们就觉得说，这不封建迷信吗？这说这个，老师您怎么教我们这个呀？但实际上，它是咱们国家的传统节日。 嗯， 这个叶鹏，你介绍一下这中元节的事儿。 中元节，说说，我们老要介绍这中元节。中元节， 因为他了解。 对， 你说说你。 真的。 刚才还说让我介绍节目，我只说了一个《百鬼异闻录》。其他人呀就把话接走了。 你先听叶鹏介绍，他 帮你铺呢嘛。 对，介绍 其实这个中元节是怎么？所以咱别客气，咱国家这个就现在大家知道，上元节是正月十五， 是 中元节是七月十五，还有个下元节是阴历十月十五。 嗯， 这三元节都是咱们过去中国古代先民他们必过的传统节日，只不过现在呢，经过长时间之后，他可能有一些忽略性了，包括一些形式性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些年呢，其实慢慢的，哎，也在恢复，再提出来这些东西。 对， 其实它的起源呢，也跟一些咱们中国传统的啊，这个道教文化呀，它有一定关系，啊，跟佛教文化都有一定关系。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呢，它我相信，在这么弘扬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传统文化的这种大环境背景之下，应该是会更好的把这些传统节日体现，包括以后像重阳节的重视程度啊， 嗯， 包括寒食节的重要程度啊， 嗯， 可能慢慢都会把它提 升。我们在台上就 有一个普及工作嘛， 对，展现一下中元节的一个小活动。 哎，什么活动呢？ 放河灯。 哎，那么下面让李丁老师给说一说他这个节目里头是怎么放的河灯。 你怎么放 的？我这个节目没有放河 灯。李丁老师又被 串场， 又被坑了。 上课教手工， 哎， 放河灯。 对， 这是上那课上，我们每个人得做一个灯。 哦， 哎，当现场看怎么 你让人李丁说， 对，然后就引出了李丁这节目。 哎，对，我这个节目啊，我还有必要说 说必须说重点节目。我告诉你，这是、啊、 我这个节目啊，就是介绍了一些中国古代光怪陆离的鬼怪故事。 哦， 嗯， 完事儿 了，挑了这么。 啊，没事儿。 哎，我听说咱们北京台的茶不错， 你跑那喝茶了？不，你比如说他区分四种东西， 就是讲一下，你闭嘴， 打起来了， 这也不让说了。 区分不区分的嘛，反正就是讲一些鬼怪的故事。哎，这些故事呢，有一些是耳熟能详的，有一些可能听的还不是那么的熟悉。哎，但是一讲就觉得，哦，好像小的时候确实在电视里边看过，或者在书里边看过这样的故事。有的故事可能从《聊斋》里边出来的呀，有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瞎编。 哎呦 哎呀， 迟到哥别往外说。 不是，但我马上说的这个估计因为接不住，我这个再说。 你要说什么？ 但是我们这个四个相声啊，那、 哦、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四个相声，但这四个相声其实是暂定。 对、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相声表演跟话剧表演还是有区别的地方。就是、相声表演可能每一场我们演出的词台词都不是那么的固定， 那肯定 对吧、 嗯？ 对，然后。甚至呢，我们这个节目，也许我们的四个相声节目也不一定是场场都一样的。 对， 哦、 对对对，就是这个、 啊、 对，就这个节目，我们到哪儿去演，或者是今天演出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要是今天演出是七夕节目，可能就要换一个跟七夕有关的东西。 是是是， 串场相对固定，但是相声会有所改动。所以我们马上要在北京连演这两场，第一场跟第二场的相声节目很有可能 不一样。 一样 对，就第一天演完之后，大家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顺呢、啊，或者好像，观众反馈上 怎么那么火爆呢？ 对呀、啊，那么可乐呢？ 就给我们的节目降降温。 对，我们就那个 把好笑的都给去了， 把好笑的这个节目连说四遍。哎， 观众对着舞台找不同。 对对对对对，是，反正我也会，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咱们片花当中也介绍到的， 嗯、 就是观众的一颦一笑会左右我们演员的发挥，左右我们的表演。比如他，我们会觉得，哎呦，观众好像对这个内容好像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其实来讲，这个串场是新写的， 嗯， 节目相对是成熟的， 对。 而我们这个团队成熟的作品可不只有这四个， 那当然了， 对吧？我们还有很多现成的，甚至可以不对，咱们就说您上的这个熟悉搭档，咱上台就演的。比如观众，我可能就会在台上啊，比如演着演着，我发现好像观众对这个串场内容不太感冒，那咱们就别往那个方向去了，咱们台上咱们先拧吧，咱往另一个方向去吧，引着引着就引出另外一个相声作品来了， 对、 啊，这都是很可能的现象。 这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力求在这一次这种所谓的，这不能叫相声剧，就说这么一个舞台剧吧， 对， 我们也是力求这种，就是在台上真正的跟观众共动。 嗯， 嗯， 就是一定要在当时你，它不像机器， 嗯， 那个这叶鹏懂，叶鹏进过工厂，那机器它这玩意儿怕共振，一共振 就完 了 啊。 但是我们希望跟观众就达到一个共振，就说白了就是在我们谢幕和观众离场之前，谁也不知道这场演出会怎么样。 哇、 哦，这个其实我这也是我自己比较期待。 好玄乎啊！你 而且这我觉得有前提，就是几位之间得足够的了解， 对， 然后足够的知道对方的点哪个能接住，哪个接不住，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 我们平时私底下还行，就比如说彼此都能猜到对方下一句会说什么呀，或者遇到这种事儿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啊，都还行，能差不多， 是吧？ 对。 那你们彼此知道互相的缺点吗？ 知道啊， 那就说一说吧。 那要吐槽是不是明天节目也被他们说给占用了？ 不，我们之间。应该说还是更多的熟悉对方的优点。 怎么说我们在一块儿也六年了， 对， 所以说这个对对方的那种就辩证的看，得辩证的看、 嗯，就是优缺点都说说呗。 缺点啊，我说吧，李丁老师最大的缺点拖沓， 拖沓， 哎， 肉。 所以到现在的四个节目还没定下来呢， 有一点肉， 有吗？有吗？ 有， 为什么呀？ 你觉得你废不废话？ 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 现在剧本还没有呢，出来了， 对呀、啊，他的缺点啊就是大嘴。 那吴老这个吴老师， 吴老师的缺点就是脑子现在不好使， 没我 抑郁，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 你看， 这么说吧，我。我的缺点就是我看什么事儿太公正客观了 哦， 所以我特别有资格说他们三个人的缺点。 您是十月份生人， 我是九月份， 你看看 九月底是吧？ 不是啊， 他啊啊，不是，我是 他的， 其实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我快过生日了，你们几个都注意点 儿、哦。不是，其实我是想说我是处女座， 哦， 所以那个云飞就是云飞老跟我们搞突然袭击， 为什么呀？ 他就是那种，就比如说啊，他会在六月一号跟你提了一个事儿， 嗯， 说哎，咱们十月份有个什么什么事儿啊， 嗯， 然后他六月一号提了一句， 挺好啊， 然后在这件事的前一天又提了一句。就这种，就中间就 根本 不 跟你提这事儿， 不提， 然后 他就 到十月份，我就说，哎，咱后天可能有那个事儿了。 对， 他 就总是这种 啊，还有那个事儿还有，你不告诉我们提前？ 就比如这次我们这个，这次我们这相声剧 啊， 他已经在我们周末的那个园子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一宣布，我才知道。就之前都不跟我商量， 我天！ 哎，但这事儿也充分说明云飞脑弯特别好使，他可能十年前说过的一件事，他现在还记得呢。 我也只能很可能是突然想起来了。哎，我好像十年前说过的没事儿，哎，来，咱明天把它办了啊！ 我的天， 反正我说过了，你们记不记得住是你们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 这谁受得了啊？真是 突然袭击，这是确实是一个，就我办事儿没有那么按部就班啊。你说一下他们两位， 说说叶鹏啊，说叶鹏老师有什么缺点呀、啊？ 叶鹏的 都没提啊， 没叶鹏的缺点有吗？叶鹏的缺点是这个， 哪个？ 我要说一下，就是叶鹏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哦， 啊，他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感性， 性情中人。 对， 哦、 对， 对， 他有的时候他会，他真的要是生气了的话，我就会挺担心。 他真生气的时候什么样啊？ 他什么事儿会生气啊？ 摔牌骂色子。 对，对 对， 而且不分场，就也不叫不分场合，就有时候我能在台上看出来，他就是捧哏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我得照顾一下他的情绪。他我要在台上把这情绪得借着这演出啊，我得给他发泄出来。 哎呦， 你能感觉得到？ 那你这是夸自个儿啊？ 不， 这功力大了。 不，就你能不很明显，谁都能感觉得到，不是我能感觉得到，谁都能感觉到，就他利用台上这个状态。 观众都感觉得到，观众都不敢不乐。 是买票招罪去了，这是。哎呦，我的天！ 状态可能有点问题。哎，快乐快乐。 哎呀，大头相声走到今天， 主要是靠叶鹏在台上装急， 是吧？啊，各自的优点呢，咱也再说说呗。 哎，怎么把李丁给隔过去？ 没关系，没关系，我习惯了。 哦，对， 我说一下两个主持人的缺点。不是缺点呀、啊， 记性不好， 就是只能看见三个嘉宾。 我真的我得说一下，李丁呢，要说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嗯、 他的那种、 嗯， 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勤奋、特别努力的人， 是， 就是他在。 那跟刚才那位老师说的不太一样啊。 哪位啊？ 他不是说拖他吗？ 对， 他会拖，但是这也就有了，这也就导致了我说的这个结果的产生，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嗯、 比如说要咱们有演出的任务了， 嗯、 弄不出来就没有不能有生活，就什么你回家呀，什么你吃饭呀，不行， 就得让你们四个人就在这待着， 写 对，就必须 弄 什么回家什么吃饭不行， 但是他拖他，所以呢，就我们的性格，比如我也拖他。但我拖他的，要比如这东西明天要交了，然后到十二点了，我没写完，没写完我就算了，明儿再说吧。明儿说明儿早上起来，我跟那边我说我没写完呢啊，你能把我怎么着？你等一天啊，你等着那边催稿了。我说这个我正写呢，我今天下午发给您。我说这样，他就不行， 对，李丁就不行。 比如说 十二点之前必须出稿， 不一定，十二点之前不定出稿啊。但不说好了第二天交吗？ 哦， 那我头天晚上我一定要通宵， 对， 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而且我严重怀疑这李丁就是熬夜工作有瘾，好像 这是缺点。 好了，吴老师可以了，不要再说缺点了，好不好？ 来吧，说说优点吧， 说 优 点。 你们有优点吗？ 节目时间是不是快到了？说不了优点 了。对，快快，咱们抓紧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吧。 哎，我觉得先抓紧一分钟时间说一说咱们演出时间和地点。 哎，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嘿。 快， 要不你是优秀的主持人、啊， 真是的， 是9月15号的晚上和9月16号的下午。 哦， 嗯，哎，我也不知道哎，这个 我也不知道。 哎，这哦，就我又 有别的， 我以为两天都是晚， 我又突然袭击了，我呀，没 不都是晚场， 不都是，因为9月16号嘛，大家那个是一个周日。15号是一个周六，是周六的晚上和周日的下午。 嗯， 从演出 安排很合理。 哎，从演出经验来讲，周日的下午要比晚上卖的好一些。啊、9月15号的晚上 ,9 月16号的下午这时间。那么地点呢，就是 A33 剧场。 嗯， 这个 A33 剧场在新华1949文创园内，这个新华1949文创园在车公庄桥以西， 哦， 车公庄桥往西啊，这个地方 路边停车呢还算比较方便， 对， 跟 园区里也可以停车， 哎，对，但是在路边停车你可以跟那个看车的师傅啊，就说我们来看演出的， 嗯， 然后他就统一的收费，你可以砍价 200， 我算 是 两 百贵啊， 20-30 对，大伙儿记着点，是车公庄西边路南， 对对对，路南， 路南， 这是地点，人物呢就是李银飞、叶鹏、董建春、李丁、吴启申，只有我们五个人撑起这将近两个小时的演出， 嗯，虽然台上只有我们五个人， 对对对， 但是台下的工作人员，这个他们的 付出的努力，对， 有高爽、高磊啊、赵爽啊，我们都挺辛苦的，是吧？ 哎呀，还真是， 啊， 是， 啊， 赵爽 不说呀，这 一 分钟 一公斤都不行。 哎，你要不说这个关键的一分钟，我们就没法 说了，记住了啊！九月十五号和九月十六号，九月十五号的晚上，九月十六号的下午，地点在 A33 剧场， 对， 然后演出时长将近两个小时， 对， 主要演员有五位，然后演出的这个相声剧当中有四个主要的片段， 嗯 啊 嗯， 好嘞， 好，最后呢，咱也别说什么优点了，咱们就一人来一句吧，邀请咱们的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相声剧开讲了。 嗯， 好不好？ 好， 那咱从谁开始？ 吴奇申了， 从我来啊！ 好好好！ 哎呀，这个真的是不能错过呀 ！It can't be missed， 哦， 一定要来， 哦， 一定要来，哦，因为这场演出里边有李银飞、有叶鹏、有李丁、有建春啊， 嗯，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嗯， 好嘞。 这个是大逗相声成立以来，我们出品的第一个舞台剧，也是唯一一次仅由大逗相声的这几位台柱子来进行表演，平时还会有很多年轻演员加入我们的演出当中，所以这回的演出内阵容、演出的水平，应该说平均水平是较高的了。 对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去走进剧场来看我们这个开讲了，四人行必有我师。 好好好，最后叶鹏啊，来。 哎， 李丁老师，来来来来，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好，我李丁老师来来了。 哎，真烦这个主持人。我觉得开，哎，别不要捣乱啊，不要扰乱我的思维。我觉得开讲了这部剧，是大逗相声6年的一次总结，甚至是我们几位主要的演员我们演艺生涯的一次总结。那大逗相声这么几年来和观众一起风风雨雨度过，我们希望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能够跟您再次一起度过。 嗯，好的，来， 就剩一句了。 嗯， 发自肺腑， 发自肺腑的。 嗯， 好，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没说呢，是吧？就剩一句是吧？一会儿食堂还有饭吗？ 就到7点，您错过了。 哎，欢迎大家走进 A33 剧场，收看我们的不是现场观看我们的大逗相声四人行。 嗯， 开讲了，开讲了。 这个名字不错。 哦，开讲了， 已经入戏了。 四人行必有我师， 对对对对， 期待您的光临。 嗯， 好嘞， 欢迎两位主持人。 好 好 好， 好嘞，好嘞， 好 嘞， 好，必须去，必须去， 可以去 ，大逗相声，咱加油了啊！ 好， 好， 谢谢。 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古刹，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正方的 Coco Pe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直蓝蓝，香瓜啤酒花，风情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旁，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ichael。 猴哥，够。